九八八坚持好音乐，好内容。你好，我们是飞儿乐团。 跟住落嚟呢个事件都系喺办公室发生嘅，而且都系同女秘书有关。办公大楼里面嘅红衣女秘书。嗱，呢个故事发生喺一栋好旧嘅办公大楼里面。伟明嘅大老板就租咗呢间大楼其中一层做网络公司嘅办公室。大家开始都好嫌弃啊，觉得老板唔应该租间咁旧嘅大厦做 office 咯。但系当大家入到 office， 见到个装修充满时代感，同埋空间够大，又觉得唔错、啊。而且人事部仲落咗指示，所有男职员非必要时翻工唔需要着西装打呔，而且为咗悭电费，规定大家唔可以喺公司开 OT， 最迟晚上八点就会熄灯锁门。咁大家都觉得冇所谓嘅，还掂大部分工作都可以喺屋企做、啊、除咗卫明。因为卫明嘅部门系工程部，负责管理及维修电脑及网络，有时系需要等所有人走咗先至可以开工。老板就吩咐过卫明，要确保每次开嘢都需要有两个人以上，千祈唔可以一个人留喺公司。卫明虽然觉得奇怪，但系都冇多问。有一日接近六点放工之际，公司二号 server 突然出现问题。卫明同几个同事检查之后，发觉有几块主板烧咗，需要即刻替换，以免影响到网络平台嘅运作。卫明谂到，横掂大家都要 OT， 不如一起食个晚饭，然后留低一起维修嗰部 server 啦。由卫明请客，大家梗系乐意留低啦。咁大家去食晚饭，开心咁倾偈，唔经唔觉食到晚上嘅九点半先至翻公司。翻到都已经接近晚上十点，大家就嗱嗱临开工啦。呢、这个时候，卫明突然间头痛，佢以为自己食错嘢啦，又唔想影响班同事做嘢，就自己一个去厕所啦。当佢去完厕所，准备翻入 office 嘅时候，就见到保安坚哥见到卫明一个人。就好慌张咁行到卫明身边，细声咁问啊：喂，点解你自己一个人噶？你哋公司咪同你讲过唔可以一个人留喺公司开 OT 嘅咩？卫明就解释俾坚哥知道嘅情况啦。坚哥就叫卫明尽快翻入 office， 千祈唔好自己一个人周围走。卫明觉得好奇怪啦，坚哥咪自己一个巡楼，我自己一个上厕所有咩问题呢？卫明想八卦就话。请坚哥食烟，叫坚哥陪佢落楼下啦。跟住卫明就问坚哥：，我听讲咧，以前呢一栋大楼就成日有贼偷嘢嘅，所以咧就唔俾员工留到咁夜。 嗱，我哋成班男人又使乜惊班贼咧？ 唔通有贼曾经喺度杀过人？你啱咗一半。坚哥开始将之前嘅事就话俾卫明知啦。当年建国啱啱喺呢一栋大厦做保安，其中有间 office 有个好靓嘅女秘书，为人好友善，经常做饭俾所有人食，包括大厦嘅保安，每个人都好中意佢嘅。而呢个女秘书又特别中意红色嘅，所以经常咧都会着红色嘅连身裙翻工。有一晚，佢老板就借啲意要呢个女秘书开 OT， 然后。等所有人走咗之后，就强奸咗佢。之后担心佢会报警，混乱中就推咗佢落楼，跌死咗喺六楼嘅阳台。坚哥赶到嘅时候，个女秘书已经死咗，而坚哥连同几个保安亦都成功捉住咗个老板。最后个老板被判终身监禁。卫明知道事情唔会就咁结束，就问坚哥：嗰校大楼。是不是就出现很多怪事啊？坚哥就说，个女秘书因为含冤而死，冤灵一直徘徊在大厦里面，而且专向穿着西装的男职员落手。当有男职员独自一个人在大楼里面，女怨灵就会缠着个男职员问他 是不是叫王老板？如果个男职员答不是的，吕远玲就会强行拉他到十二楼，然后将他推落楼。如果个男职员答是的话，就会当场被他碾死。威明听了之后，哇，即时毛管动。十二楼咪就是他现在的 office， 但是威明不明白为什么同样是男人，但是坚哥同班保安独自一个人巡楼的时候又没事发生的？坚哥自己都不明白，可能吕远玲认得他们保安的制服吧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威明接到电话，原来班工程师同事很顺利地维修好 server， 可以收工。坚哥就陪威明回上 office 啦。当大家在停车场准备揸车离开的时候，一个同事才发现自己留了屋企锁匙在公司，自己一个就急急脚走上楼。威明担心他自己一个会有事，即刻停好架车，跟住就冲上楼了。但是当威明打开 office 大门的时候，出现在威明面前的是一个穿着红色连身裙的女仔。威明才醒起，今日因为要同总经理出席一个研讨会，所以着咗西装，而威明嘅同事就着 T 恤牛仔裤。威明吓到即刻转身想走，但系因为脚软而跌咗喺地下。嗰个女仔就问威明：你系咪王老板啊？威明已经吓到讲唔出嘢。个女仔大笑一声。跟住就捏住卫明的颈。就在这个时候，坚哥在后楼梯冲了出来，对住个女仔讲：林小姐，害死你的是王老板，已经被我们捉了，还判了终身监禁，你又怎会在这里找得到他呢？冤有头债有主，不关他们事的，你不要再在这里害人啦。个女仔见到坚哥就好凄厉地喊：对不住啊，坚哥，对不住啊，坚哥！一直同坚哥讲对不住，之后就消失咗。喺呢个时候，威明嘅同事喺 office 行出嚟，见到佢哋两个就觉得好奇怪。坚哥叫大家即刻离开呢一栋大厦。后来过咗一段时间，个同事就问威明当晚发生咗咩事。知道了之后都吓到出不到声。不过大家都不明白为什么坚哥可以阻止到个吕远玲害人。唯一可以解释的可能是因为坚哥曾经帮个吕远玲捉到凶手，对个吕远玲来讲，坚哥是一个好人。 嗨，我是九后人哦。在我的家乡听988是 FM99.9， 网上收听也可以。你好，我是尤长靖。